怎么想标本出在我心。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晚上十点，天津摩天轮亮起，比童话更美的是我们相信童话。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夜晚的歌，夜晚的你们，夜晚的你们，夜晚的我。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黄国伦，十点达路机，生而不同。 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我心，就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 十月三号，欢迎你来十点答录机。刚刚我在十点答录机的听友群里看到一个非常热情的听友，他的名字叫做吃西瓜上热门。他说现在都进厂的都不要随意走动了啊，抱小孩了别吵孩子哭了啊，再哭扔出去好吧。说的很有意思啊，嗑瓜子的声音小一点声，喝茶水的别吧唧嘴了。谢谢你。让我们的十点答录机像一个茶馆一样，像一个听相声的园子一样哈、哦。晚上好啊，今天是十月三号啦，十点答录机十月七号的最后一期金曲直播夜，希望你们能够珍惜。我是谁啊？我是周准，一个电台的男主播。你们正在收看的是一档电台的深夜直播节目。首先，它是一个电台的深夜直播节目；实则，它是一个视频的直播节目。你们可以通过。把我当成一个帅气的男主播，给我送礼物、点赞、跟我聊天。算一算哈，一月二号、三号、十月七号，已经过去百分之多少了？三十几的假期，你怎么样？累不累？有些朋友在微信朋友圈看到说：“哎呀，我觉得放假比上班还累。”有的，你要走动，要不停的喝酒。如果你身边有很多朋友结婚的话，要不停的随份子啊。好不容易攒的钱全分份子了，对吧？当然了，还有的朋友呢，还是喜欢在这样一个假期当中休息自己。吃着西瓜上人们说，拍照的把闪光灯给关了，没错，太对了，把闪光灯都给关了啊，开静音啊。要欢迎现在正在看我直播的朋友。有吃西瓜上热门，今晚你就是场控了啊！这个你话这么密，这么棒，思维这么活跃，我们需要这样的听众和观众。还有谁进直播间了呢？我看看，还有爱读书铁中堂、海鸥先生、遇见，还有真爱在心、黑暗的太阳的阳、江小乔，谢谢啊！这个字念谬绝吧，还是谬誉啊？啊，送了我一个热吻，感谢感谢，谢谢你，昨天就来了，今天你也在直播间，谢谢大家的到来。冰是睡着的水，你好。 金曲串烧啊，我们又聊这几天的感觉，听音乐，在音乐里我们找到一个安静的自己，跟自己聊聊天，对对话。今天我准备了九首好听的歌曲，也许不一定都可以放给你听，但是我会尽量的送给大家。第一首呢，我还是觉得苏打绿的声音，吴青峰的声音确实是很有特点啊，而且他的性格会写出很绵软而且单纯的情歌。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10月1号到3号至少北京的天气相当给力，用四个大字就是好好好好，对不对？再文言一点，再程玉华一点，就是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啊，然后就不管你拍照啊，不管你去出去聚会啊玩的时候，心情都特别的开朗。开朗是什么呀？就是开朗加一个儿化音叫开朗，倍儿舒服，对吧？第一首歌，哎，音乐来了，欢迎，生意怎么样？11月1号到3号，音乐你的生意怎么样啊？有没有很多人去吃羊蝎子啊？应该是一个收入还不错的月份，加油。第一首歌就像10月1号到3号北京的天气一样，天天晴朗，来自于苏晴，吴青峰，苏打绿。觉得可以慢慢的放松，享受假期难得的清静哈。有的朋友在问这一天你们怎么度过的，有的朋友说在朋友圈玩啊，在朋友圈你看到全世界各地发生的场景，吃的玩的乐的景色，真的朋友圈现在非常的神奇，让这个世界天涯咫尺，咫尺天涯，对吗？ 笑脸。 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 我是摄影师腾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达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晚上好，我是十点达陆机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个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男主播。你看，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十点达陆机的花椒平台聊天啊，聊说很多人呢走出北京，很多外地的朋友、全世界的朋友来到北京，就是我发现旅行就是这样的哈，放一个假呢，这个城里的人要出去。城外的人要进来，这就像极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方方面面的事情。比如说你羡慕他的工作，你在朋友圈在看，哇，他到处游山玩水，他的职业就是旅行家哎。可是你不太清楚那些照片他是几点起来拍摄的，他的时差倒来倒去，下一站下一站下一站，根本没有休息的时间，而且很少有时间陪家人，对不对？有些人说，哎，周准，你主持人工作很简单啊，打开话筒说说话就可以赚钱。那你是否知道我打开话筒之前要说话的这一瞬间我努了多少能力，费了多少的心思呢？所以我觉得只要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能让身边的人觉得一提到周准，哇，这个人 OK good 不错 nice 就足够了。比如说你要赚多少的物质收入和回报，老天基本安排妥当啊，天上不会掉馅饼，你也不能投机倒把，对不对？很多的事例告诉我们，踏踏实实做事做人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希望大家都 to be a better man， 变成更好的人。OK， 刚刚看了艾维一啊，艾维你好久不来了，欢迎欢迎。其实我觉得有的朋友说，假期虽然辛苦，但是能有时间陪陪家人是最重要的。对，我这几天不能回家，然后我就是打电话给妈妈爸爸，然后发微信给他们。我发现我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还挺不说挺放松吧，会有自己的时间。爸爸经常去出去溜达呀，去河边溜达溜达呀，呼吸新鲜空气呀，然后走一走路，非常健康。妈妈是音乐老师，过节的时候会有很多的学生跟他一起庆祝啊，他们可以弹弹琴唱唱歌。Nice， 非常好的生活。我也希望大家有一样的生活，慢慢的啊，自己体验的生活，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是的 ，This is your life， 这就是你的生活。刚刚的片花来自于谁呢？来自于赵英俊吗 ？No， 我要播一首曹玄彬的片花，然后他的片花之后，我要放他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有五个字啊，你不在北京，讲的是一种离开人的情绪或留下来人的情绪。是很多朋友不在北京出去玩耍了，但这个歌的情绪跟出去玩的感觉不太一样，更多的是情感深处的一种触及啊。来，有请曹玄彬，片花之后听听他的声音。 我是曹玄彬，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身边很多朋友已经离开了北京啊，各种各样的原因，残酷的、现实的、客观的、主观的。离开之后会有很多人想象、想念那个朝九晚五的日子，甚至更早更晚的日子。那些平淡故事里的爱恨和情仇，你不在北京，但你在他心里。 大包你的行李，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晃过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打路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每一颗心生来就是孤单而残缺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带着这种残缺度过一生，只因为与能使他圆满的另一半相遇时，不是疏忽错过，就是已经失去拥有他的资格。夜色正阑珊，此刻的你还会想起他吗？现在是北京时间22:22的04秒钟。如果你现在拿出你的手机，打开你的微信朋友圈，我的第一条微信朋友圈是一位朋友发的，叫做黄油加玉米配一脸，还是在吃。你看这张图片，是不是你可以看得到吗？哈哈，看跟食物有关。第二呢，是一个做美食的朋友说，不疯不成魔，在国庆节特殊的方式祝祖国生日快乐。他在玩抖音，你看，你可以听得到吗？ 好，您带的那个道具扔掉了，不好意思啊，祝祖公亲生日快乐，好 吗？你可以看到他非常幽默的感觉哈。下一个是 Joker Lee， 他是应该回家了，喝了一地的啤酒瓶子，说生无可恋。还有 Sky 是第四位发微信的朋友说，文昌中心幼儿园亲子阅读好习惯打卡第四天是跟孩子在一起。第五条朋友圈是小薛薛，是说三人行看到了三瓶红葡萄酒，有奔富斯07，还有不错的酒，2010年的酒啊，三个女生在喝红酒。你看每个人的朋友圈发生的事情都不一样啊。就看到最近一条小孩说，左脚足弓每天早上醒来都很疼，持续2-3个月，什么毛病知道的吗？累的吧。还有呢，我的一位医生的朋友，夜晚的明洞街头被陌生女孩子抢进了，你看。哎呀，正在明洞的街头自己溜达的首尔的明洞，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展示自己的生活。有些人呢不太经常发朋友圈，但是他会看朋友圈。有些朋友呢是在朋友圈里经常会发朋友圈的内容，但是他不太给别人点赞和评论。有的人是干脆从来没有使用过朋友圈。你相信吗？在我的朋友当中还有人在使用翻盖的手机，哇，诺基亚的手机，但他一样生活得很快乐呀。所以不要轻易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习惯，他习惯的就是他习惯的，你喜欢的就是你喜欢的，不要强加于任何人你的感觉和压力。时间来到了22:24，国庆的三天直播金曲串烧，今天要送给接下来这首歌曲的名字，谢谢太阳花送我的女神，谢谢。这首歌来自 John Legend， 非常喜欢的美国的Soul 歌手、哦。这首歌曲的名字呢，我希望大家如果在线的朋友，我现在在深圳大陆机的朋友可以翻译一下这个名字，用你们非常非常厉害的英语的文艺的翻译方法。这个名字叫做 All of me， 你该怎么翻译这首歌的歌名呢？ All of me， 期待你们的答案。

刚刚那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 John Legend， 传奇歌手嘛，John传奇的 All of Me。 很多朋友在翻译，简单的翻译，关于我都是我，我的一切，我的全部。有些朋友会翻译我就是我，其实你要听这首歌的歌词，你会觉得是男女之间一种表达。江小小乔翻译的不错，全心全意的我，透明的我，真爱如我等等，这些都是可以的。我忽然想打一个喷嚏怎么办，稍等，我没有打出来，我再忍忍一下啊，我打了一个喷嚏，大家一定要注意别感冒啊。不管怎么翻译，至少一个人很通透的把自己所有的情啊爱啊真实的部分传递给另外一个人，都是弥足珍贵。今天晚上我准备了一个男歌手两首歌，我觉得有必要多放这个人的歌曲。我打喷嚏是因为大家都想我了吗？哇，有谁想我了？有的人在想唐甜甜，他有没有在想我呢？唐甜甜有没有在想我？甜甜会六号七号也是放到录播吧？对，不管怎样，希望大家谢谢支持大家，想我们这个节目。我先在放那两个男歌手的演唱的歌曲之前啊，是两首他演唱的歌曲之前呢，我先放一首这个女生的歌曲。这个女生我见过她，因为我之前在百子湾住，她的吉他语教也在百子湾。她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女孩，通过选秀出身，然后现在在教吉他，然后她的音色里真的有带着自己的天生的一种忧郁和蓝色的忧郁的感觉。哈喽音乐你来了，里边请。我又打了一个喷嚏，刚才哇，其实我也每天晚上想问大家这样的问题啊。我在想我问了又能怎样，但是我问了就是因为我代表我想这个问题，我能帮到大家什么我都会帮助大家。来自于许飞，我想问你，你如今好吗？是否实现你的理想？是否有爱你的人？是否有一个温暖的处所？你可以忘记悲伤，摘下面具。 有些记忆，有些旋律，不用回忆就能想起。在我生命中最快乐的你，如今渐远了消息。不用怀疑，不曾忘记，只怪我们都太过年轻，把感情想得像都是游戏，彼此都没好好珍惜。我后悔过，明知道我很爱你，我想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再见面总有千言万语，不过一句故作镇定，轻轻飘过一句，哎，你还好吗？你还好吗？ 不曾忘记，只怪我们都太过年轻，把感情想得像儿时游戏，彼此都没好好珍惜。我后悔过，明知道我很爱你，我想知道心情。你如今好吗？你好吗？你过得快乐吗？你曾经理想的最完美的都实现了吗？你如今好吗？你好吗？你过得开心吗？

着无数时代的传说，今生今世仍然没有结果。你是天上最远那颗星星，对我，你是天上最美的那颗星星，今生今世已经无法越过。你是天上最美的那颗星星，今生今世仍然没 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很多朋友在问，这是个什么节目呀？这首先是一个电台的直播节目，然后它是一个可以看的电台的视频的直播节目。那这个节目是属于个人的还是属于公司的呀？这个节目属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但是由我和甜甜为各位呈现。周一到周五是我，周六周日是甜甜。今天是10月3号，也是我国庆假期直播的最后一天。明天我要去一个城市跟家人一起待一待，那个城市在哪里？在南方。那个地方呢，有非常漂亮的秦淮河，有总统府，有你们知道应该是哪里的吧？有新街口，还有夫子庙，有没有那里的朋友？有的话来找我玩。我会慢慢的跟家人一起走走那个地方，待一待，听听李志写的那个城市的歌曲，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风格啊？今天晚上准备两首小哥的音乐作品。第一首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前奏啊，那个时代的这首歌就已经让我觉得音频制作的神奇。你要戴上耳机听的话，这首歌曲的旋律里头，在你的来回的这个所谓的耳朵左右声道的来回的旋转萦绕的时候，你会觉得哦，音频制作很神奇也很美妙。嗯，不能连续放他的歌，要放中间一首歌来调剂一下。其实还有两首歌的时间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我觉得在香港乐坛的话，陈先生伊森陈奕迅却是一个响当当的人物，继张学友之后，如果你拿出香港乐坛非常有代表性的声音，可以如数家珍的提出几位的话，肯定有他。这首歌有两个版本，白玫瑰红玫瑰，我都喜欢，你喜欢哪个版本？啊，想起那部电影了吗？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梦，弧线里被染尽的红，所有刺激剩下疲乏的痛，在无动于衷。从背后抱你的时候，期待的却是他的面容，说来实在实在嘲讽，我不太懂。

想过的舒服，也愿意吃苦，只是好些感慨感触感悟会把人搞迷糊，清楚自己养书教书必定要不满足，与其等往后有了别的贪图，不如现在先找条路。明白不管是什么多了只变得麻木，我依然在循环之中奋力寻找，寻找我的归属。人若是离开故乡，像树离了土，只怕我挣了全世界的财富，却够不着幸福。那些过时的青春梦，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你肯定懂，褪尽了青涩和懵懂，当人在异乡才知感动。走可隔了就冰封，女孩见不到我脸多红，情深懵懵，离家时故作轻松，又给娘的事匆匆，我心灵隐痛，不承认自己仍是小丑，未察觉林子里那乱香的风，召唤在风中，满朵三家桂花香正浓，只留下母亲上声的召唤在风中，满朵 三家桂花香正浓。每次我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就不由地想起之前发生的事情，经历的事。每个人都会从小的那个阶段，长大的那个阶段，叛逆期来到离开爸妈开始一段新的生活的日子，不管这段日子你正在经历和已经像我一样只能回头看看，都希望你内心永远是平坦的，彼此是接纳的。不管我们需要证明多少，自己的，给爸妈的，给爱人的，给伴侣的，给朋友的，不要忘记你自己最初的那个想象，不要改变你的初衷，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趾高气扬。 To be a better man， 小 C 谢谢你啊，又是一年风起时，桂花香是独属母亲的味道。对啊，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最无私的人。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齐秦，叫做多少，送给今天晚上所有会面的朋友。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未曾谋面的电台帅气男主播。我是一个好人，一个细腻的温暖的有态度的人，希望你在这边跟我一起变成更好的人。不要忘记接下来的伍哲彤先生的节目，10月8号22点再见。 Love is love， 晚安。 少爱一点点，多做一点点，少说一点点，多在乎一点点，少在乎一点点，多和少之间用心去衡量，多温少关心一点点，我真。